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3集，沈纪念茫然被他拽去吃饭，云建威找到一家韩餐厅，点了份火锅。 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的？ 问了柳哲俊。 怎么突然想到给我送礼物啊？其实说一声生日快乐就好了，而且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就跑我家来了？万一我不在家呢？ 沈纪念喝饮料，有点呆的样子。 忘记问了。 云建威无语看着他，沈纪念说， 暑假我一直想和你见一面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理由，前两天你说你过生日，我才找到机会。 啊，你想和我见面，和我发个消息约我出来不就好了？ 哦，是这样。 云建威又有点心疼沈纪念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与人交往会这样小心。沈纪念又说， 之前你们和周牧打架还被叫家长的事，柳哲俊也和我说了。 没什么，早就看他不爽了。 我很抱歉，建威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 我们是朋友，你的事我会担心，比如周牧欺负你，我的事呢你也放在心上，比如我过生日你特地来给我送礼物。 沈纪念低垂着眼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点头道， 嗯，你说的对。 吃完饭后两人离开餐厅，云建威说正好没事儿，送沈纪念回家，顺便消消食。 确定吗？我家离这里还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。 云建威马上说不送了，还是你送我回家吧。沈纪念就送云建威回家，路上有个花店，门口有一束玫瑰开得特别好，一束里包了四五只。云建威觉得玫瑰好看，拿出手机想买。 我给你买吧。 云建威说行。沈纪念掏钱买下那束玫瑰，递给云建威。云建威抱着玫瑰和沈纪念走在路上，和他聊天。 周牧后来没有再找你了吧？ 没有，冰清告诉我他被他爸送去别的省读书了。 哦，太好了，希望他永远别回来。 云建威松一口气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紧张地问， 哎，你不会对周牧有那种感觉吧？ 哪种？ 就是斯德哥尔摩，你懂吗？ 沈纪念一脸你怎么能这么异想天开的表情。 怎么可能，我讨厌他。 两人在路边的公园找到秋千坐下，夏日的傍晚，沈纪念与云建威聊起过去。他本不是个喜欢交谈的人，但在云建威面前他比较放松。沈纪念的成绩很好，是凭借优异的中考成绩作为优选生进入分高的那类学生，每年还会拿助学金和奖学金。他的家庭不太好，从小到大照顾他的只有家里的奶奶。他是莫名其妙被周母缠上的，被纠缠以及后来被欺凌的细节沈纪念没有提，只说 他和别人说我是同性恋，我平时也很少和人交往，而且大家其实都挺怕周牧，所以我一直是一个人。他人多势众，后来我就不想反抗了。 你不反抗他就更欺负你了。 反抗的话他会打我，打得很疼。不反抗的话偶尔还不会那么疼。 云建威听得心里难受，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话太天真了。 对不起啊。 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 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同性恋招他惹他了。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。 沈纪念低着头摇秋千。 以前对男生有过朦胧的好感，可遇到周牧以后，我就对这种感觉比较厌恶。 我们不说这个人了。 真的没关系，我没那么脆弱。 云建威觉得沈纪念和自己说了这么多，他也有必要和沈纪念交换一个秘密，于是坦白道， 其实我倒是喜欢男生。 看出来了。 怎么看出来的？ 你喜欢刚才那个哥哥吧？挺明显的。 云建威从秋千上跳起来。 这么明显吗？那为什么你都看得出来，我哥却看不出来？ 沈纪念被他一惊一乍吓到，仰着头看他。 可能因为不是一类人。你哥不是同性恋吧？ 云建威沮丧坐回秋千。 啊，是个大直男。 沈纪念不说话了，慢吞吞摇秋千。云建威问他，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不切实际了？ 我觉得你很勇敢。 沈纪念笑了笑，却露出担忧的表情。 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痛苦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。 云建威紧张起来。 会吗？可我哥很疼我，也很关心我，他对我和对其他人都不一样的。 沈纪念心想，这样只会更痛苦吧，得到过最好的，到头来却眼睁睁失去，从此再没有更好的。但他看云建威仍像个小孩，不曾考虑过未来的挫折，一心追逐理想中的目标，他又不愿在云建威面前说那些丧气的话，尽管他自己是个丧气的人。他知道云建威是个幸福的小孩，他的家人朋友都疼爱他陪伴他。沈纪念心想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他真的受到挫折的时候，至少他不会感到孤独。奇迹虽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但是如果是云建威的话，说不定奇迹真的会发生。于是沈纪念对云建威鼓励道， 加油。 云建威笑起来给自己打气， 我会加油的。 他拆开沈纪念的礼物，是一幅用相框裱起来的油画，画里是一片蔚蓝天空下的向日葵花田，一个男孩在花田中奔跑，双手张开，衣角飞扬。云建威举起画， 哇，沈纪念，你画的也太好看了吧。 你喜欢就好。 我要把这幅画挂在我家小书房的墙上。哎，你要不在这幅画上签个名，等你以后出名了，我就是拥有大艺术家签名的人了。 云建威两眼放光，纪念被他逗笑。 我在画背后写了沈纪念送云建威的生日礼物。